第63集，傅云宪从办公室走出，拾阶而下，正巧许苏跟着傅玉志踏进所里，蒋璇迎面走向许苏，众目睽睽之下很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。他小时候追白静，长大了追文俊，既出于高尚的爱情，也发乎龌龊的本能。那些年他时常幻想一个美女从天而降，令所有曾轻视自己的异性追悔莫及，令所有曾奚落自己的同性陷恨不已。许苏没注意到傅云宪，刚进门就被迎面走来笑容灿烂的蒋璇亲密地拉住了。然而还没等他得意地翘起尾巴，就听到了不远处传来庞景秋的打趣： 哎呀，我看这才是真正的警律合奏嘛，刚才跟你们教导员聊了聊，你们教导员也很关心下属的个人问题，说蒋璇是全市优秀社区民警，就是老大不小了，一直没见着个对象。 庞景秋先冲蒋璇和蔼一笑，又冲傅云宪点头打了个招呼，笑呵呵地继续说： 老傅啊，咱们小许管你叫叔叔那么些年，等他结婚那天，你可得给这个大侄子包个大红包啊。 庞景秋哪像一所主任，倒像那个成日巧舌如簧的刘梅，大多数人都是在纯看热闹，但也有包括傅玉志、文俊及许苏本人在内的极少数人敏锐地察觉出一点。一直处于被压一头的所主任面对自己的合伙人兼老对手，终于成功地让他难堪了一回。傅云宪的脸色明显不太好，许苏觉察出来了，他先是错愕地望着傅云宪，继而又扭头看蒋璇。他不解，他们相识至今，每回见面打的都是同学习共进步的旗号，且始终行不逾矩，别说小手没摸一下，便连眼神交接都规规矩矩，怎么一进所里反倒莫名亲密起来？傅云宪转身而去。 许苏，跟我进来。 许苏不敢不从，生怕傅云宪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扛走，那老流氓脸比城墙厚，可丢脸的却不是他。刚一脚踏进办公室门，见傅云宪忽一抬手，许苏抱头就躲。 别打我！ 谁打你了？ 不比在外头时眉目威严，一言不发，傅云宪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手轻轻地落在许苏的头顶，手指捻过他的发丝，取下一朵粉紫色的小花递到许苏眼前。 鬓上带花，你倒是会打扮。 许苏定睛细看，发现那是朵丁香，大概是先前从外面回来，不知被哪阵风吹来粘在了头发上，自己却一点没察觉。瞧着傅云宪也没生气，许苏悄悄宽了心，嘬圆嘴唇吹走了花瓣，又从对方身边迅速逃开，一下跃上黑皮沙发。他手快，逃跑的过程中还顺手捞了只香梨，仰躺在凉飕飕的皮沙发上，翘着腿啃梨，比在家还要悠闲。傅云宪取了一支烟叼进嘴里，用打火机点燃，坐在许苏身边问： 吕艳红的案子怎么样了？ 吕艳红的案子，你说的是窦伟松吧？ 许苏改变四仰八叉的姿势，稍稍坐正一些。 见多了穿法袍的那些吆五喝六的，那个吕法官真是难得的好人啊。他读了窦伟松儿子窦阳学校校长与辩护人韩建的两封手抄信，也与窦阳本人见了面，表示能体谅他们家的情况，也不希望这么优秀的学生就此辍学，所以决定亲自带着窦阳再与被害人家属协商，争取获得谅解。 主审法官能这么表态，窦伟松的命算是保住了一半了。信写了不止一封，上头还有数百位师生的签名，不枉他大热天在学校内四处征集签名的苦心，也不枉他熬夜替韩建斟词酌句。许苏挺得意，甚至忘了问一问傅云宪是怎么知道这个小案子。笔杆子能救国，能打动这位女法官，关键还是自己的信写得好。 你那老同学律师干得倒轻松。 傅云宪吐了口烟，淡淡地说： 老何如今禁养些废物，连律师的本职工作都干不了，还违什么人权，磕什么法治。 这话许苏不能同意。何祖平如今除了一腔孤勇，身边再无可用之才，但末路英雄还是英雄，即使不被时代需要，不被社会认可。他试着为韩建解释一番，说倒不能怪他偷懒，从渠陵二审无罪释放开始，韩建在静方所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平，邹杰老婆谭乐玲的家属天天来闹，在律所门口摆放死者谭乐玲与他奶奶的遗像，还供花圈、撒纸钱、点香烛，样子十分难看。许苏去找过韩建两回，每回都为眼前所见心惊肉跳，后来都不敢上门了。但这种闹法收效甚微，还帮了倒忙。原本一些举棋不定尚停留在咨询阶段的当事人，一见这样的架势，稍一问原委，立马决定签署委托协议，实在是讽刺。 一开始谭家人气势汹汹，每天准时报道，在静方门门口又哭又喊，后来大概也闹皮了，终审判决已定，再闹也没意思了，反倒有空跟所里的律师们唠上几句，决定择吉日让老太太入土为安。 许苏说着说着便陷入深思， 说到底伯仁因我而死。 傅云宪见许苏忽又变得闷闷不乐，笑问道， 怎么还想去磕个头上个香？ 对方只是随口一提，但许苏居然真就支起下巴认真地思考起来。傅云宪低了头，用手抬起他的脸， 还没想明白。 许苏不知道傅云宪这问的是哪件事，是不是问他懂不懂律师应该坚守的程序正义。傅云宪微眯了眼睛，警告他， 少跟唐雨川接触，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方才说何祖平，许苏就觉难受，这下他更不乐意了。 我喜欢唐姐，她身上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，蔡平儿子的那个犯枪案多亏她打了招呼，她说过她什么忙都愿意帮我。 你以为他们是喜欢你？ 傅云宪掐了手中的烟，不以为然道， 还有今天这个姓蒋的警花利用你罢了。 我一个三无青年，一穷二白，哪有那么多好处被人惦记？ 傅云宪这话完全否认了他作为一个男性的能力与魅力。许苏眼看就要炸毛，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，他也觉得蒋璇突如其来的热情有些奇怪，但他这人是典型的鸵鸟心理，看不清楚的就不看，想不明白的就不想。雾里看花也能过一辈子，又何必擦亮双眼自找不痛快。两个人还要争下去，傅云宪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拿起一看，屏幕上显示出一条陌生信息。 傅律师，我是今天来所里的蒋璇，我想跟您谈谈。